由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全国联合群众团体17号发表了声明。声明说，最近朝鲜会密集，几乎每天都在国军日纪念仪式、国务会议等场合露出其肮脏的嘴脸，放出荒唐的胡言乱语，称什么是暴压政治、是体制皲裂等，说的好像在我国内部发生了什么事似的，还自意称什么是从生计型脱北到移民型脱北，是中枢层的脱北等，说的好像脱北者是成群结队逃到了南朝鲜。这个糊涂的老太婆甚至把腐朽透顶的南朝鲜说成是个自由家园，还肆无忌惮地放出一派胡言，说将打开一切道路来迎接以使他们追求梦想和幸福等。为统一不等走狗和保守说客对臭娘朴槿惠无知蛮横的脱北煽动一唱一和，说什么脱北村建设计划等丑态百出，企图怂恿那些很久以前对我们犯下罪恶而逃跑的人间渣子为逆解的回言赋予可信性。毋庸赘述，逆解集团被反美阴谋冲昏头脑，他们的这种妄动是不值一提的，是为强有力的友和国我国感到极度的战略劣势和绝望而捏造的弥天大谎。因此南朝鲜政界和社会各界也都嘲笑和谴责他们。我国白头山革命强军把胆敢大谈什么消除指挥部作战并伺机谋害我国革命首脑部的朴槿惠集团断定为民族的最穷凶极恶的仇敌，已经把罪恶的巢穴青瓦台置于瞄准境内。既然朴槿惠百般挣扎公然显露出吸收统一野心，那么我国劳动群众严正声明将投入全人民圣战来推翻南朝鲜腐朽透顶的反动统治制度，就逆贼断气。